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商务贸易、日常生活要求懂得更全面的英语知识，而商务信函的写作就是英语知识实际应用的方式之一。这也是今天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也就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这册教材的最后一课书的重点内容。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其实差不多六个多月都已经过去了。 是这样的，在这六个月的时间中，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共享学习英语的秘诀。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24课，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314页。今天我们来学习 Section A 和 Section B， 先来看 Section A。在这一课当中需要大家掌握的第一个词是先生们 Mrs. 大家要注意这个单词是 Mr. 它的复数的形式，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两位先生可以称作 Mrs. 第二个词聚酯 Polyester 大家各位听众请注意 Poly 代表多 P-O-L-Y， 那么很多在化学或化工原料中我们会见到 polyester 这个单词，因为代表分子式中的多分子，所以要用 poly， 那么这个单词一定要注意。 所以北京工业大学呢也可以用北京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是这样的。 好，接下来一个词枕套 pillowcase 那么 pillow 是枕头， case外面的壳或者是外面的罩，所以就叫 pillowcase。 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抱枕，就是放在沙发上的枕头，我们可以管它叫 throw pillow， throw T-H-R-O-W 代表可以扔来扔去的。那么另外坐在上面的垫子我们用的是 cushion， C-U-S-H-I-O-N。 那么例如现在周老师就坐在 cushion 的上面，就是一个小垫子。 做贸易呢通常会有一些样品 sample。 另外我们还经常说到血样，例如 blood sample 就是大家在做血液检查的时候常使用的 blood sample。 blood sample。 接下来一个词纺织品 textile。 那么我们中国的在江南地区Textile industry is quite developed， 我们的纺织工业非常的发达， 并且拥有悠久的历史。接下来一个词温和的适度的 Moderately 这个单词是副词，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ly 它的形容词形式是 moderate， M-O-D-E-R-A-T-E， 也就是去掉 ly 代表中的温和的。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代表中的单词是 medium， M-E-D-I-U-M， 中等的。 贸易双方呢经常会讨论一些付款条件 Terms of payment。 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 terms， 它在这里边代表条件，另外还有学期或者是术语，专业术语的意思。 好，接下来一个词折扣 Discount 例如给某人折扣 Give somebody a discount。 那么各位听众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了，例如我们经常说的打九折，英文只是去掉了10%，所以英文是 Give somebody a 10% discount， 八折 Give somebody a 20% discount。 那么八五折，周老师您觉得应该怎样说呢？ 15% discount。 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使用减法来表达几折。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词购进购买 Purchase。 大家要注意这个单词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PUR 和后面的 Chase C-H-A-S-E。 Chase 原意代表追逐，这里 Purchase 代表是购买，一定要注意发音，千万不要读成 Purchase，这就是错误的发音，它是 purchase。 purchase。好，下面一个词我们有看到个别的、单独的 individual。要注意，很多人有可能把这个单词读成 individual， 因为见到了 D 和后面 U 在一起，但实际上在英文中 地道 的发音是 ju 这样的声音，因为发生了声音连读的情况，所以个性英文叫 individuality。 individuality。 下面一个词，有希望、有前途， promising。例如，这个市场是非常有前景的，我们就可以说 The market is promising， 它是一个形容词。 最后一个词是贸易当中经常看到的，报价， quote。 那么注意一下它的名词 Q-U-O-T-A-T-I-O-N， quotation， quote， quotation。 那么另外，我们在表达引用某人话的时候也经常说 quote somebody。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 A business letter， 这是一封商务信函。 Dear sirs， Mrs. Armstrong and Smith of Sheffield inform us that you are manufacturers of polyester bed sheets and pillowcases. We would like you to send us details of your various ranges,including sizes, colors, and prices, and also samples of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of material used. 首先，在商务信函中，那么抬头要写出来 Dear Sirs， 代表对对方的尊称。那么在今天，有可能还有一些女子进行着商务的这种谈判，所以为了礼貌起见，现在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都是 Dear Sirs, Madams，表示一下尊敬，否则有可能是出现了性别歧视的问题。 Messrs. Armstrong and Smith of Sheffield inform us that， 要注意主语是一个 somebody， 有人 inform us， 通知我们说或者是告知我们说， that 后面接了一个宾语从句。那么各位听众可以注意了， inform 可以换成 notify， N-O-T-I-F-Y。那么通知我们什么事情呢？ You are manufacturers of polyester bed sheets and pillowcases， 你们是这些东西的生产商。要注意固定搭配， You are the manufacturers of something， 是某种产品的制造商。下一个句子， We would like you to send us details of， 我们希望得知一些细节。那么在英文中的礼貌说法就是 We would like youTo do something， 希望您能做到这些事情。那么希望得到什么的细节呢？ Your various ranges， 你们不同的产品范围。 Including， 伴随状语，包括什么呢？ Sizes， 尺寸。 Colors， 颜色。 And prices， 价格。 And also， 还包括 Samples of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of material used， 还有你们使用的不同种类的样品。 We are large dealers in textiles and believe there is a promising market in our area for moderately priced goods of the kind mentioned. 那么为了得到一个更高的价位，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实力向对方汇报一下。 We are large dealers in textiles， 我们是一家非常大的、非常有实力的纺织品经销商。要注意 dealers in something， 在某些方面。 And believe， 那么同时我们坚信 There is a promising market in our area， 在我们的地区有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市场。那么什么方面的市场呢？是跟在 for 的后面， For moderately priced goods of the kind mentioned， 我们坚信那么在我们的地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什么方面的市场呢？ For moderately priced goods of the kind mentioned， 是贵公司提供中等价位的产品，这样的一个市场，代表我们喜欢中等价位的产品。那么 mentioned 在这个地方是过去分词，代表被提到过的，也就是一个过去分词做定语，代表上文提到的 textile products，叫纺织产品。 写信者呢还希望对方能有一个回复， 在回复当中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When replying, please state terms of payment and discount you would allow on purchases of quantities of not less than 500 of individual items. Prices quoted should include delivery at the above address. 那么同时在这封信中对对方也提出了要求 When replying,当您在回答这封信的时候，当您在回复这封信的时候 ，please state terms of payment， 请说出付款条件。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付款条件 terms of payment and discount， 还有就是折扣。那么什么样的折扣呢？后面省略了一个 that 这样的引导词，它是一个定语从句。You would allow on purchases of quantities of not less than 500 of individual items. 那么代表如果我们购买的数量不少于500个单个样品，那么你们会给我们提供的折扣。Prices quoted. 那么你们的报价或者您对方的报价 should include delivery, 也同时应该包含送货价格。送到什么地方呢？ At the aboveaddress 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所写的地址。那么大家知道在商业信函中，在信封的内文中都要有公司的地址，所以他们同时想得到送货的价格。 商务信函的结尾通常是什么样的呢？ Yours faithfully Yours faithfully 就是在商业信函中常用的一种结尾形式，那么就是您忠实的客户，后面下面要写着公司的负责人的名字。 在接下来的这篇文章当中呢，我们就会知道对方是如何来回复这封商业信函的。首先来看一下在回复信函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掌握哪些新的词汇。第一个词询问 Inquiry，那么这是非常礼貌的一种问话方式的词汇。 Inquiry 也可以拼写成 I-N-Q-U-I-R-Y， 代表问讯。 接下来一个词随信寄上 Enclose， 那么这个词经常在商务信函中使用的。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带插图的 Illustrated， 它的动词原形是去掉 E Illustrate，那么我们经常说插图或者叫解释说明，它的名词是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 插图 illustration， 那么带插图的 illustrated。 贸易双方需要公道合理的价格，公道合理 reasonable，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把这个单词记下来，很多人在英语表达中经常使用 The price is low， 价格比较低，或者叫 It's cheap， 但是最有礼貌的说法是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价格合理。 大家在购买货品的时候要注意保留自己的发票 Invoice，这个单词请听众朋友要与 receipt 收据合起来记，R-E-C-E-I-P-T 收据 Receipt， P 字母是不发音的，发票 Invoice，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Invoice Receipt 这两个词都是很有个性的两个词。 OK， 接下来有一个表达同行折扣 Trade discount 要注意 D 字母，在 trade 中以辅音 D 字母结尾。